证。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贾月。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5月3号，大兴区举行教育系统54表彰大会，大会隆重介绍了全区10家青年教师的事迹。 5月3号。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联合西红门镇政府等相关部门来到月桂庄园小区，对小区内的违法建设进行拆除。据了解，这里的违法建设是由2家业主联合建设，面积达到360平米。过去城管部门约谈2家业主10多次，多次的责改拆除约谈并没有打消2家业主继续加盖违法建设的想法。 在试行1个月后，位于大兴的小区首创月都会开始正式使用智能化管理模式，实现了物业服务手机轻松管理。过去居民想要报修，需要先打电话登记查看排期维修，有时需要等1-2个月，而现在居民可以自己用手机拍照并上传报修的照片和地点，以及预约上门的维修时间，物业管理人员随时接单，随时维修，大大提高了小区的综合管理服务水平。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5月3号，大兴区举行教育系统54表彰大会，大会隆重介绍了全区10家青年教师的事迹。沈丽娟是青云店中学的英语教师，在13年的教学生涯里，努力践行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人生信念，为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自己的能量。在农村地区，孩子的英语基础薄弱，学习环境、学习条件都比较差，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时间都挤给他们。早自习、午自习、放学后，甚至是周末，家长们用三轮车把孩子送到学校。教学中，他按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能力分层补课，每周只有半天是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学生的进步和成长早已牢牢地进驻到他的心里、眼里和生命里。为此，生病了他忍着，家里有事儿他掖着，不想因为自己耽误了讲台下那一双双炯炯有神、渴求知识的眼睛。站在讲台上的他永远都是激情四射，从来不把自己的消极情绪带进课堂。秉承青云文化办学理念，为每个孩子搭建成功的阶梯。他说会带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带着他的激情乐观去影响学生，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快乐体验，更多的成就感。 石海娇是大兴区第5幼儿园的教师。幼儿园的孩子是幼小而柔弱的，需要无微不至的关怀，吃喝拉撒全部要管，这就决定了他的工作是琐碎而繁杂的。孩子背上有汗了，他用毛巾给他们擦去，发现孩子不高兴，他会仔细询问原因，逗他们开心。午睡时，他一次又一次地给他们盖上蹬掉的被子。班上有这样一位小天使，性格活泼开朗，却得上了肌无力这种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每天4-5次的排便成为了孩子最大的心理负担， 因为他不能自己擦屁股，只能依靠老师的帮助。随着年龄的增大，孩子的自尊心越来越强，大班的他不好意思每次都呼唤老师为他擦屁股，于是石海娇为他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哨子，当哨声响起时，他就会及时赶到。这特殊的哨声成为了他和孩子之间的小暗号，看着孩子开心的笑容，他觉得这哨声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在石海娇的班上还有一个女孩，父母离异以后，她和爸爸生活在一起，缺少母爱的孩子总是望向梳着小辫子的同伴，这无言的渴望深深地刺痛了石海娇的心。每天清晨，她都会如约拿着梳子站在门口等他，变化的发型让灿烂的笑容重新回归到孩子的脸庞。让石海娇永远忘不了的是，毕业时女孩搂着自己在她的耳畔说了一句，我爱你老师妈妈。正是这样的付出让石海娇收获了孩子们的喜爱。几年间，她先后被评为大兴区师德标兵、园里幼儿喜爱的好老师，一面面锦旗中浓缩了爱的交织。 本台消息，5月3号，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联合西红门镇政府等相关部门来到月桂庄园小区，对小区内的违法建设进行拆除。据了解，这里的违法建设是由两家业主联合建设，面积达到360平方米。过去城管部门约谈两家业主10多次，多次的责改拆除约谈并没有打消两家业主继续加盖违法建设的想法。4月初，城管执法人员加大了对月桂庄园小区的巡查力度。由于巨大利益产生的诱惑，两家业主组织工人连夜疯狂进行加盖，在短时间内建设2层建筑并且封顶。日前，在全市进行拆违打非的大形势下，各级媒体对月桂庄园违法建设业主施加了舆论影响。执法队人员终于做通了两家业主的工作，两家业主同意城管部门协助拆除。 据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队长赵学鹏介绍，今年月桂庄园新生违法建设全部被拆除，下一步执法人员将对小区内圈占绿地、改变绿地使用性质进行集中整治，对历史遗留违法建设通过冻结、停灯过户等手段督促居民自拆，并加强对小区违建监控力度，24小时不断巡查，在小区2个进出口设置岗亭，从源头上防止新生违法建设的生成。 本台消息，眼下已经进入大学毕业生求职时期，近日大兴区举办了4场人才服务进校园活动。家住大兴的郭小雨毕业于西安一所2本院校的英语专业，对于找工作，无论是学校、专业还是所处城市，与那些名牌毕业生相比都处于劣势。求职初期，他想回到北京找工作，但是北京大公司对学历、实习、项目经历都要求很高，经常简历都过不了。求职过程的不顺让郭小雨有点焦虑，他除了不断打磨简历、提升面试培训技巧以外，还结合政策导向对求职目标进行了调整。终于，郭小雨获得了某房地产中介的实习机会。郭小雨说，现在工作地点在大兴，如愿以偿，离家很近，而且刚开始一个月也能有4000多元的收入，我挺满意的。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眼高手低、社会实践经历少、面试心态差等原因，确实出现了部分毕业生无法顺利找到工作的情况。在此，印刷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马光建议，毕业生要结合就业市场情况，合理确定求职期望。区人才服务中心觉主任告诉记者，在招聘过程中，有实习经验和没有实习经验的学生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有实习经验的学生对自己的工作规划更加明确，对工作的认识相对清晰，参与工作的时候上手更快。在阐述自身优势时，可以根据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举例说明。记者了解到，大兴区人才服务中心在总结以往活动经验的同时，建立与高校、镇、街道、用人单位的协调机制， 密切与毕业生沟通联系，深化对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的就业帮扶，强化对招聘企业信息库的就业岗位挖掘，为实现毕业生就近就地就业奠定基础。 本台消息，近日很多市民发现兴丰大街马路两侧画上了明亮的黄色实线。记者了解到，这样的实线大兴现在有两条，一条在兴丰大街，另一条出现在清源路。在黄色禁停标线路侧停车的将被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兴丰大街黄色禁停线长1008米，兴华大街路段长780米。交管部门提示，机动车在道路上只能停放于停车泊位内，其他地点禁止停放。在停车泊位内停放车辆时，按顺行方向停，车身不得超过停车泊位。据了解，今年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启动了2017年环堵工作综合治理行动，各警种各单位将主动担责齐抓共管，以维护首都良好形象、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提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为目标。 这次活动的重要一项就是大力整顿路侧停车秩序，解决乱停问题，严整路侧违法停车，增设禁停标志标线，加装违法抓拍设备，乱停车的一律处罚，影响交通运行的坚决停脱。我区这两条路线就是其中之一。下一步，交管部门今年将继续加大违法停车清脱力度，完善交通标志设施，推进停车规范化管理，形成良好的静态交通秩序环境。 本台消息，近日网格监督员张振山巡查到彩玉镇大皮营二村时，发现有一辆电动三轮车侧翻在排水沟内，三轮车旁躺着一位浑身是土、面部手部流着鲜血的老人。张振山迅速来到老人身边了解具体情况，当得知事主身体没有大碍后，第一时间向科室进行了汇报，并召集过往行人共同把电动三轮车从排水沟里推了出来。据了解，像张振山这样的网格巡查员，大兴全区一共有1100人，他们分布在734个基本网格中，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不仅仅是遇到危难时的出手相助，他们还是社会灾情的监督员。 3月14号上午，监督员张雪梅与田鹏良巡查到西安里小区18号楼时，闻到一股浓浓的焦糊味儿，他们第一反应可能有火灾，两名监督员迅速跑进楼门，敲门询问每一户居民。跑到3楼时，他们听到301室内不仅电视声音特别大，而且饭菜的焦糊味儿特别浓。两人不停敲门，将近10分钟以后，防盗门内的木门终于被打开。门后是一位情绪暴躁、骂骂咧咧的疑似智力障碍患者。监督员耐心地劝导房主赶紧查看一下厨房是否有饭菜烧糊了。经房主查看，刺鼻的浓烟是厨房灶上的炖菜锅被烧糊造成的。随后房主关闭灶火，被烧得焦黑冒着浓烟的炒菜锅也被挪到了洗碗池中，并且打开窗户进行通风，确保房主平安无事，火灾隐患已经解除后，两名监督员才安心地离开，继续开展巡查工作。 网格员很多次的出手，凭借的就是一份爱心与责任。一次，大兴网格监督二分队全体人员经过长途站金客隆超市门前时，发现一位70岁的老人摔倒在地，眼看着围观人员越来越多，路段也越来越拥堵。监督员王山主动上前询问老人情况，经初步排查，老人有可能是脑淤血并发，他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并联系老人家属。社会网格化带给居民的是便利，网格民警、辅警、网格员3天2头到社区来，帮助居民做了很多工作，也解决了不少纠纷。谈起社区网格化，兴正西里社区居民老陈满意地说，现在我们这里的邻里关系、治安环境越来越好，小区里也没有案件发生了。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北京城淮美术馆了解到，北京电视台说话栏目落地大兴区，这个栏目将在北京城淮美术馆录制50期节目。4月21号，说话栏目的第一期录制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当天来自大兴区的60多名观众早早地来到北京城淮美术馆，大家期待能够目睹著名书画家、文化名人范曾先生的风采。节目的录制持续了近5个小时，80高龄的范曾先生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和高度的热情，一直坚持到节目录制的最后。在场的全体演职员工和各界观众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据了解，书画栏目将邀请文化名家、国学大师与大兴各界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这些名家包括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髓的冯骥才、莫言、杨振宁等。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话栏目成功落地大兴区，源于城淮美术馆资源丰厚。北京城淮美术馆是一家以近现代名家书画典藏研究展览展示为主的现代化美术机构，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收藏了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李可染、黄胄等人的书画精品，定期策划近现代书画大师专题展览，举办系列艺术讲座和学术研讨会。北京城淮美术馆2017年开始每周五的10点到16点进行免费开放，还将继续推出百姓学堂的免费讲座，有更多的艺术、文化、健康和美食等课程等着居民参与。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在西藏当雄进行宫殿保障的日子，2016年5月，国王北京大兴宫殿公司员工马寻积极响应援藏号召，作为公司代表远赴当雄开展为期1年的援藏工作。他和心中的西藏有了第一次完整的亲密接触。马寻刚抵达海拔3700米的拉萨，就经历了高原反应，一度需要吸氧。马寻说，原来西藏的天比想象中还蓝，西藏风光比想象中还美，西藏的高原反应也比想象中更严重。前几个晚上头疼得像炸裂一样，睡不着也动不了，真怕自己在第一关考验中就倒下了。共赴援藏的队友中，有人因严重高原反应住进了医院，但是马寻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体魄，硬是支撑了下来。1周后，顺利抵达当雄。当雄在藏语中的意思是挑选的草场，平均海拔4300米以上，氧气非常稀薄。马寻到达以后，立即按照计划投入了宫殿公司的各项工作。援藏1年来，他既负责安全生产，又参与各项经营管理工作。 2016年8月，马寻带领当雄公司全体员工在现场共同奋战了2周，圆满完成了藏族传统赛马节宫殿保障工作。男员工去现场施工，女员工在值班室买了锅碗瓢盆自己做饭。除了完成政治任务外，公司整体的凝聚力和团结向上的精神得到了巩固。用马寻的话说，我们和藏族同事加深了了解和感情，开了个好头。今年春天，当雄连续遭受严重风灾，电网线路损失严重，倒塌倒杆停电不断袭来。214风灾，当雄再次停电，马寻立即组织排查故障，调集抢修班组全体员工前往最可能出现故障的薄弱环节逐个排查。经过艰难抢修，晚上11点23分，故障终于排除，来电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突然收到紧急消息，在现场抢修的藏族同事尼斯驾驶的车没油了，一个人搁浅在沙原上，而他的手机很快就要没电自动关机了。这种风灾的日子，如果不及时救援，后果不堪设想。 马寻没有多想，立即带着汽油开车去找他。找到尼斯的时候，他半个车身都已经埋在沙里。他们在肆虐的风沙中一起推车时，马寻感觉肺都要喘出来了，眼睛、耳朵、嘴、鼻子里全是沙子，而周围伸手不见五指。这些事情马寻不敢跟家人说。去年离京的时候，女儿还没有上一年级，今年回家她该上二年级了。马寻的妻子在北京工作，照顾老人和孩子，虽然辛苦，但一家人十分和睦，对他的援藏工作非常支持。一年春夏秋冬，一年高原磨砺，一年极地考验，马寻的肤色从健康的小麦色变得黝黑，他对西藏这片土地的理解和感情也变得更加深刻。他说，这一年是我一生中体验最丰富的一段时间，即使我们将在几个月后结束援藏工作，但我们在这里存在过、奋斗过、收获过，我们曾经开怀大笑，也曾泪洒风中，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幸运又幸福，感谢这段经历。 本台消息，5月3号，北京警方进行通报，市公安局机动侦查总队会同海淀分局打掉了一个特大盗销手机犯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4人，并起获被盗手机525部。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进行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据介绍，这次侦破的案情与去年8月破获的盗销一条龙犯罪团伙有关。负责侦办的民警发现，已经落网的团伙首脑程某某的弟弟也在从事低价收购被盗手机的行当，随后展开侦查行动。民警介绍，程某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每天都会先开车到僻静的地方，确认无人跟踪以后，才步行到扒窃嫌疑人的车内收取赃物。通过侦查发现，经常与程某交易的一伙扒窃嫌疑人常常在海淀西二旗附近、昌平天通苑地区、通州北苑地区等地进行扒窃，每次扒窃得手后，立即与程某取得联系进行销赃。同时，侦查员查明了程某藏匿手机的仓库位于大兴某小区内。 经过历时半年的侦查，在全面掌握了收赃嫌疑人程某及扒窃团伙的活动规律，并进行充分的取证后，王警官决定开展统一收网。今年4月20号，在扒窃嫌疑人得手并与程某进行交易后，警方兵分两路，一路人员会同海淀分局对扒窃嫌疑人进行抓捕，另一组人员将程某抓获，并查清了程某藏匿手机的仓库。在仓库内共起获涉嫌被盗手机525部、被盗手机壳、手机配件若干。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海淀警方依法进行刑事拘留。记者注意到，这些被盗手机大多是苹果手机，很多是刚刚上市的苹果7。目前案件事主的后续查找和辨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警方会主动联系被盗手机的事主来认领手机。如有疑问，市民朋友也可以拨打海淀分局刑侦支队的电话010-8251-9405进行咨询。同时，警方与您联系时不会收取任何押金、保证金等费用，请市民仔细甄别，避免上当受骗。 本台消息，这个5月，大兴好玩的活动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刚刚送走了花马，马上就要迎来雅鲁谷的风铃节。据了解，5月到6月，位于长子营镇的北京雅鲁谷热带植物园将举办释放压力、回归真我的风铃节。有关人士介绍，风铃既有视觉造型的美感，又有悦耳的听觉享受，既是居家的小摆设，也是宗教的重要器物。它可以是轻松休闲，也可以是庄严宁静。每当有风吹过，风铃发出的悦耳声音传达着朋友的一声声问候，也传达着对远方恋人的思念。 风铃节期间，